蓝色的街灯，明灭在街头，独自对窗凝望夜色，星星在闪耀，我在流泪，我在流泪，没人知道我。唱的那一首歌。